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新年新礼物，周口店一直 4D 电影《山顶洞人》震撼上映，您观影我买单，更有亲子活动等您来参与。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咱们根据天津藏家张永秀先生所著的《收藏家藏玩手记》一书，给您说一说他的收藏心得。在张永秀先生这本书中啊，我们看到了他送给收藏爱好者的投资收藏警语。初入收藏之道者，往往对假货充斥、劣品遍布、陷阱多多的古玩市场状况估计不足，存有太多的幻想，以致将垃圾错当宝贝而购进，白白损失了自己宝贵的钱财。奉劝那些喜欢收藏的朋友，对此一定要百倍警惕。那下面一组故事呢，分别是张永秀和朋友旅游时候遇到的。1993年夏天，张永秀和陶某、董某、单某上云南瑞丽出差。这瑞丽啊，与缅甸的翡翠产地是搭边的，是远近闻名的宝石集散地。凡到此一游者，大多数都得带点翠玉回去。公务之余呢，陶、董、单三个人分头到街上买翠。张永秀因为身体不舒服，没能前往。到了晚上，三个人是满载而归，美滋滋地回到了旅店。饭后无事，各自出示翠件，相互观摩。这老陶啊，买了一堆的戒面，全部是这弧面型的，大多数绿色均匀，有的呢呈深绿色，玻璃光泽。这陶某呢就讲起了买翠的经过，说走在街上啊，嘿，早被一群肤色黝黑的缅甸人给围住了，挤得他是透不过气儿来，轰也轰不走，赶也赶不走。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攥着翠件，个个是争先恐后。这个说老板看看这个，那个说先生我这好。卖件伸缩性也很大，一把戒面有时候嘴里说卖500，你给他100块钱他也卖。陶某呢先后买了4堆，哎，一共花了1600。临到最后啊，天都黑了，一帮人纠缠着他不放，一直追到旅馆门口，硬是塞给他一把戒面，10个才要了50块钱。陶某以为捡了便宜了，显得是异常的兴奋。老董呢买了2包随行的翠玉，大小不一，打磨得很光，但是几乎没有一点绿，或只有淡淡的灰绿和黑绿。这董某就说了，这是在宝石市场上买的，那市场的地摊上翠玉论堆卖，一堆嘛才卖200块钱， 给他100块钱也卖，确实是不贵。董的脸上闪出了喜悦，颇感满足和欢畅。老善呢，买的一只翡翠挂件，绿色观音，花了1200。老善谈起买翠的过程，更是眉飞色舞，是自鸣得意。他说这是从一位河南人手里买的。善某原籍啊是河南安阳，贩子呢是河南南阳人，专在云南做宝石生意。善某有意跟贩子套近乎啊，俩人攀起了乡情。贩子指着那些缅甸人神秘兮兮的说，你别信他们的，你别买他们东西，他买翠都是假的。要别人我跟我不说，咱老乡咱是，我这是提醒您。那河南人还说呢，说您买我的东西绝对可靠。老善对此是坚信不疑啊，这才买下了他的翡翠观音。当时啊，张用秀虽然对翡翠尚属粗制，但大体也能看出个一二，觉得讨买的界面除了呛色的就是玻璃的，董买的翠玉上不了品级，全是些不值钱的甩货。善买的挂件绿色不自然，顶多是避货，连200块钱都不值。但是张用秀呢也不便当面说出这些话，就是和盘托出，他的话也未必让他们相信。回到天津，他们将其所获拿给了珠宝店的人看，才承认啊是上当受骗了。形形色色的促销手段也渗透到宝石销售当中。富桂林旅游的所见所闻使得张用秀是眼界大开。1999年，张用秀跟几位同事到广西开会，挤出半天时间参观了桂林市区的象鼻山、伏波山，再准备到郊外的芦笛岩去看看。因为时间紧迫，大家赶紧拦了一辆出租车，没想到司机颇为慷慨，10块钱打来回。大家伙都觉得还是人家规矩，顿感一股暖流。钻过芦笛岩大溶洞，天已不早，应该打道回府了。热心的司机要送他们参观博物馆，他们都很高兴。可进去之后才知道啊，原来是博物馆的人啊向他们推销玉器。离开了博物馆，司机不顾他们再三阻止，硬是带他们去了两家珠宝店。两家珠宝店都提供热情的服务啊，各项服务当中最令人动情的是向游人讲解玉的鉴定知识及辨伪方法。讲解人先是取出了一只2半的玻璃镯子，用破茬的地方往玻璃上面这么一划，吱的一声，自然是玻璃划不动玻璃啊。紧接着他又拿出了半只打破的绣玉镯子向玻璃上划，玻璃上立即显出了白道道。讲解人说，这才是真正的玉，大家买就要买这种东西，先前那个手镯是玻璃的，那是假冒的玉，是骗人的东西，大家别上当，我们这儿最讲信誉，我们卖的是真正的玉。一席话讲的大家伙心里热乎乎啊，一些旅游者真的被说动了心，挑起玉件来。不一会儿，这一位女士就花了400块钱买了一对绣玉的手镯，同事当中也有2位跃跃欲试。此时张用秀想，不能眼看着同伴们上当啊，该拦得拦一把，避开司机，以自己的浅见着实向同行者揭露说，珠宝店玩的呀是一种偷换概念，含糊其辞的伎俩。玉和绣玉严格的说是两个概念，中国老百姓心目当中的玉大多数是指新疆的和田玉，和田玉学名叫软玉，分白玉、青玉、黄玉、墨玉等，质色俱佳的和田玉是很值钱的。而绣玉呢，主要是由蛇纹石矿物组成，硬度和质地均不及和田玉，其价值更不能跟和田玉同日而语。这家珠宝店卖的全部是绣玉，没有一件是和田玉制品。他们有意将绣玉和玉混为一谈，是为了混淆视听，以便让买者误认为他们卖的就是中国老百姓心目当中的玉，以此呢来抬高绣玉的卖价。同事们听信了他的劝告，谁也没买那家店里的玉器。 第二天他们驱车到了南宁，发现那位女士花400块钱买的那种绣玉手镯，在一些小店当中啊，一对才卖20。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南端的北海市是有机宝石珍珠的产地，又是声波海内外的旅游胜地。在这里呢，常有来自合浦的小贩带着一串一串的珍珠项链是四处叫卖。那年张永秀因公到此，乘车呀来到海边的银摊，一群小贩很快围拢过来，这个拿串白色珍珠给他看，那个拿一串杂色的珍珠给他瞧，因为质量不佳呀，他都没看上眼。小贩当中呢，只有一位老子姐手里的那串黑色珍珠看起来皮色正有光泽，颗粒大而圆，掂在手上分量确实不轻。张永秀和几位同行者与他砍价，他最初说1000，后来砍至500，等到他们登上汽车的时候，他竟然降到了100。只是因为张永秀当时并无买珍珠的打算，最后呢还是回绝了那位老的姐。汽车在一家大型珠宝店门口停下，一行人走进店内，那里的珍珠确实是匀称齐整，等级分明，可是一看标价啊，却令人退避三舍，高不可攀。柜台里也有几串黑珍珠，与刚才在海边看见的那串相比是略显光亮晶圆，但标价却高至数千元，一般游客只是望洋兴叹。看到这种情况，心想自己还不如花100块钱将老的姐手里的那串珍珠买下来合适呢。收藏珠宝啊，这自然是从正规的珠宝店里边购买保险，从私人手里头购买的最大弊处是质量难以保证。然而你特别懂行，你也能从私人手里头用较少的钱买到这些不错的东西。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这古董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由于古董的珍贵性、稀有性及其价格上的伸缩性等特点，购买古董必须讲究谋略，掌握窍门。买卖古董有智有谋，方能获得物有所值的藏品，并使自己的藏品保值增值。张永秀对投资古董的诀窍概括为4句话，叫精品意识最重要，文化品味不能丢，系列收藏有潜力，人气我取赚大钱。1999年的10月27日，在北京昆仑饭店多功能厅举办的嘉德99秋季瓷器玉器工艺品鼻烟壶专场拍卖会上，清雍正年间烧制了一件皇帝青花缠枝花卉鼻器扁平，引起了各路买家的激烈竞争，竞标价格是扶摇直上。该器啊，直口扁腹，器形犹如鼻器，故称啊鼻器扁平。瓶外壁以釉下青花卉缠枝花卉纹，釉上于留白处填柠檬黄釉，形成了皇帝青花的独特品种。就这一件拍品，绘画流畅，青花发色清脆，黄釉娇艳，底书大清雍正年制6字2行的楷书款，为清雍正朝皇帝青花瓷器之精品，估价呀是40万至60万。经各路买家数十回合的激烈较量，最终以419.1万元的高价拍出，令现场的近500位买家是惊叹不已。清代皇帝青花鼻器扁平拍出了天价，反映了收藏界一贯奉行的这个精品意识。购藏古玩， 贵精它可不贵多，这个呀是众多收藏家从自己切身经历当中所领悟到的至理名言。当然啊，初涉此道的朋友不见得有条件去购买这几十万几百万的绝品，但择优购藏的意识必须得树立。天津收藏家张金明先生在数十年收藏生涯当中就一直坚持这一原则，他经常跟张永秀说呀，说一件古玩精品的含金量和增值率往往胜过几十件甚至更多的一般藏品，故量中求质，求精不求多，就成为了古玩收藏界投资古玩的一种保值增值的游戏法则。张先生收藏的古玩没有一件不是精品，他在西安买的唐代海兽葡萄镜为头模镜，通体亮银背，品相绝佳。他收藏的嵌银丝石叟炉庄重秀巧，恬静典雅，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明代铜炉。他的一块高70厘米宽50厘米的瓷片上有唐英亲手题诗，在官窑瓷器当中是别具一格。记得台湾有位收藏家说过这样的话，当你要买一件古董或者艺术品而希望能赚钱的话，那就要买好的古董或艺术品，就好像你买股票或者房地产是一样的，否则呢你就有被套牢的可能，甚至有时候啊会想把它赔本卖掉。这话呀不一定100%的适用，但是购藏古玩的精品意识是可取的。在咱们的市场上啊，古玩的买卖双方经常提到某件东西卖相好，指的也是古玩当中的精品。精品可以数倍或者数十倍的升值，卖相一般的古玩即使升值那也是微不足道，卖相不好的低劣物品是无法指望它升值的。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寒窗苦读收了谁的脸，兰亭又在落在你案前，一圈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24小时钟边明月间，那藏头的事不然都在前，楼下枕边回味一风卷帘。